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唉，即系啱啱我睇呢、這个即系吓土伯同埋善仲佳嗰个 WhatsApp 嘅对话，其实都唔系对话嚟噶。点解你即系喺度问佢啦？啊，喂，做下讲下呢个版权条例点样啊？封欧俾你，你都唔系讲网络廿三条添啊！你都惊死佢，即系起降啊！又 OK 吓啊，两个都有双蓝剔噶吓，点样啊？咩事啊？吓、啊、睇完之后唔复啊？ 度脚戏嚟嘅，咁呢个唔对话嚟嘅。 这呢啲友仔，唉，你讲得咁嘅立场，你怕咩？我哋问你啊。 唔系啫，你要讲，你要 defend 翻你嘅立场。 我都系一个 reasonable man 嚟噶。 嗱，你话咩嘛？你话可以推动呢个议案，可以推动香港发展创新科技啊嘛？哪门子的创新科技、啊？ 唔系，佢某程度上冇错得晒。头先我举个例子咪得咯。就話你100個即係創新嘅產品，可能有99個都死嘅。屌我啱創新，如果一個係得嘅，屌你偷撚咗我仆街。咁你作為攞我呢個版權作為一個商業用途，咁我梗係要收翻你版權費啦。 嗱，你聽下一位高登， 但嗰個係兩碼子嘅事 嚟㗎。你聽下一位高登仔點樣質問佢先啦。喂，佢是咪戇鳩㗎？吓、啊，佢到底知唔知乜鸠嘢系 copyright 啊？啊，版权嘅客体系语文创作著作嚟讲咧，就包括呢个文学作品啦、啊、参考作品啦、啊、评论啦、啊，同埋呢个音乐创作啊，啊，戏剧同埋呢个舞蹈著作啊，啊，美术呢个著作嚟讲咧，就包含呢个艺术作品啦、啊、油画啦、啊、素描啊，同埋呢个雕塑、啊、摄影著作啊，啊，跟住仲有图形著作啦、啊，啊，咁啊地图啊、技术制作乜乜柒柒，有录音制作，喂，呢啲嘢点捻样系呢个创新科技啊？ 唔系创新科技，反映到动辄得救啫。 你咪傻捻咗啊？ 唔系，我当你系创新科技都好啦。当你即系 weight 嘅时候啊，你要衡量嗰阵时候啊，喂，梗系表达意见嘅自由重要过你嗰啲所谓嘅版权嗰样嘢啦。尤其是喺香港嘅政治环境里边， 不过有啲 哥，你点样分析香港嘅政治环境噶？ 嗱、不如有啲热狗咧，就喺度借机抽水啦，就喺度话啊，你投民主党啊，投民主党有啲咩下场啦、啊？咁啊，阿善仲佳有冇即系呢个选呢个区议会？其实 冇啊， 第一唔打算选立法会 啦。唔系第一，佢又冇选区议会啦，大佬。喂，第二就系话诶，俾你拉到落嚟。或者咁讲啦，即系嗱，好似郑松泰咁样吓、啊，即系整到阿何俊仁冇得做啦。喂，难道你用何君尧换呢个何俊仁？阿何君尧会呢个反对版权条例咩？ 哦，佢苏花冇出声嗰呢样嘢。 喂，即系你用道理答下我啊，大佬。喂，你何君尧系咪会帮你反对呢个网络廿三条啊？ 相对嚟讲，有时呢个世界咧就冇即系绝对好人、绝对坏人嘅。你只可以揀到一個咧，即係喺政治選舉裏邊，尤其是係喺爛蘋果裏邊，係揀一個冇咁撚爛嘅啫。我相信咧，何俊仁都唔會咁亂咁嚟啦。所以如果唔係佢中委會點會即係咁樣過法啦？即係我哋冇可能呢個世界所有人都一致噶嘛？屌係一致就唔使搞政治啦，仆街！就因為我哋嘅利益係唔同啊嘛， 即係所以 取向我哋嘅價值係唔同啊嘛。 所以咧咁熱狗咧黐鳩線嘅都係，即係你咁嘅邏輯真係 水啫！你同佢咁認真做乜啦？佢都江河日下啦，仆街！而家你試下鳩大，而家出去選啦、啊。所以我同阿 B 講啊，你唔撚使去噶啦，而家鳩大會自取滅亡噶啦。阿爺點會俾你贏九龍東個位翻嚟啊？所以大家在这里讲明了，不需要叫我去即系激鸠佢嘅，佢都自己会死紧梗啊！话俾你听， 我仲以为你叫阿索罗 B 追击阿黄仁达添，真系 我都有谂过。Okay. 阿 B 哥又喺度谂紧，屌佢真系想去噶。 唔系，而家阿边个政治能量大啲？而家揾 Tony Choi 政治能量犀利啲。你知啊，佢即系呢个即系吓呢个网络版嘅孙悟空嚟噶嘛？即系一有99个分身。 哇！ 我只知佢好多 page。 佢话 人人都是呢个老白富， 佢话自己有七万个分身啊，喺高登， 系嘛，几犀利。 所以我要同阿Tony Choi哥咧计数嘅。屌咁样讲嘅时候，点解我突然之间喺呢个高登，本来即系都好出名嘅话，都几受欢迎。屌咁样都地底嚟嘅，原来 系Tony Choi。你同唔系你喺呢个 零八年嘅时候， 屌 真系，相对10年嘅时候，同埋12年嘅时候， 你系俾。 唔系，所以我觉得真系揾阿，我真系，我真系揾阿， 我真系要同佢计翻条数。 揾阿Tony Choi去选有着数啊，大佬！即系你谂下，哇，咁 Q 多人同时间仲沟你，大佬几有成本效益啊，大佬！啊，咁所以吓，即系今时唔同往日啦。咁嗱，今节讲啲咩咧？咁今日好似呢两日有人好开心啦，见到阿边个呢个咩叶家宝啊，话唉跳 Q 晒舞又成啊，跟住又揸住本呢个咩嗰、个咩冇四支嗰个叫咩名话嗰。 个澳洲佬， 个澳洲佬啊，系即系话点样，即系正能量啊！哎呀，冇手冇脚啊，都可以啊，好坚强咁样生活啊！佢攞本书出嚟喺度话啊，冇嘢噶啊！嗱，我啊几坚强啊，系咪？即系罚我150,000啫，系咪？我拖粮之嘛，系咪？ 咁但系问题好多人拖粮要坐监噶，即系6个月到3个礼拜不等噶。 喂，即使你当日嗰、那个即系市区重建局嗰个叫咩啊？ 张振远。 张振远个契弟啊，都要做160小时社会服务嚟。 嗯， 喂，点解咧？因为你香港一个即系资本主义社会里边，你嗰啲老板其实已经系有一个好大嘅自由权咧，喺你嗰个成个商业嘅营运里边，喺呢个过程里边咧，第一个你需要批嘅，除咗系政府嗰啲钱之外，第二个就 系 员工啊嘛。 嗯， 即系如果你排 priority。of liquidation 我哋所谓嘅，即系真系你清盘嗰阵时候，你要排队嘅时候，都系员工系优先嘅，因为我哋嘅社会里边就系会睇咧，就系边啲系弱势人。嗱，当然你话叶家宝呢坛嘢咧，有啲人咧就以为真系有争议，喂，屌佢都系打工仔啫，佢又唔系股东，系咪？但系你唔好忘记一样嘢，喺而家嘅现代社会嘅公司结构里边咧，股东。唔係最主要嘅負責人嚟嘅喎，呢個只其一啦，因為你 manage 所謂管理層先係啊嘛，同埋你報去政府嘅時候，你所謂有 RO 呢樣嘢，所謂 responsible officer， 我用呢個 term 即係頂住先啦。喂，咁唔係你問責邊個問責？好啦，講翻亞視呢個 case 翻轉頭嘅時候，大家都知道你嗰班股東喺度玩嘢啊嘛，明？嗱，我嘅觀察係點咧？你係借班員工。嚟揾呢一个嘅投资者入股嘛，而根本你背后嘅王晶又好，咩圣品如家族又好，嗰啲全部嗰啲契弟，根本咧就已经知道亚视系冇希望，就摆晒成班员工咧系上嚟台嘅，跟住就攞拖粮呢一招啊嘛，所以今次咧689就算快手噶啦，即刻话唔续你个牌啊， 因为 冇人再买你嗰啲股份啦。 想不到怎么 defend 你嘛，其实他都已经即是拖 了。同埋你班友搞到整个亚洲电视已经是一个中央电视台啦。你一个节目的在黄金时段的播出是少过谭博的党国笑谈，你是不是笑死人 啊你。 即我不是笑谭啊，而是喂我跟你这样比啊。你是随时打开部电视按个二嗰个掣就已经去咗你亚洲电视㗎嘛。都唔系变二添，可能系一添啦，有啲人系教。 呢个我哋吓古海云图啊嗰、那个 group 啊嗰啲人都多过佢啦，嗰啲观众啦系咪。 喂大哥，你搞到个电视台咁差，你政府其实唔早应该要收返佢个牌啦。你仲俾佢攞住啲员工嚟冇。你作为 management， 你作为 RO， 所谓嘅即係主要负责人，我唔告你，我告边个。喂，你呢个立话一个好坏嘅先例呀，亚洲电视。你班投资者其实根本喺当中呢係上下其手㗎嘛。喂，我管唔到你㗎。你諗下台湾佬嗰个唔知本来嗰时候占40%股份嗰、那个 蔡显明， 蔡显明嗰个旺旺集团嗰条咁啊，难听讲就系即系都已经系即系大哥嚟噶啦，都搞你唔掂、你包即系成班大鳄嚟嘅，跟住咧就恃住咧揸住亚洲电视呢个牌咧，喺个成个过程里边咧就系、是、借呢样嘢咧系嚟上下其手啊嘛，你谂下 佢就係成日攞呢啲咁嘅消息嚟賣嗰啲嘢，就好在佢唔係上市公司啫。應間又話同內地邊個電視台啊，又簽咗呢個咩合約啊，跟住應間又話會有轉播啊，之如此類咁嘅。佢成日都放呢啲咁樣嘅流料出嚟嘅。 哦，跟住仲喺大陸嗰度就開呢啲咁嘅藝員訓練學校嘛，收好貴嘅嗰啲嘢都，即係所以你見到其實即係十。即系拖粮拖100万，然后先罚得个150万，真系。 唔系佢另外有一个罚咗100万嘅，成间公司罚咗100万。 嗯， 系嘛？咁边个同你找呢啲数，大哥？ 诶、 嗯，喂，你立坏一个非常之坏嘅先例，嗯、你仲系我发牌俾你，即系港管局发牌俾你一个嘅传媒嘅经营嘅机构。 嗯， 而你嗰班嘅仔唔系冇钱，而系你根本系经营不善。你唔好借啲员工攞嚟玩啊，大哥。 好，咁第二个有另一啲经营不善啦，或者系管理一啲大嘅 project 不善嘅，就系高铁啦，我哋都想讲讲啦，系咪？咁啊，而家高铁啦，搞咗咁 Q 耐啦，又要迟两年先至要落成啦。咁啊，迟两年不特止，啊，而家仲要系即系超支195亿，咁啊，超支不特止，咁你而家话封顶咧，都仲要减产5条轨道。喂，大佬，嗱，有一样嘢，即系我想讲先啦，即系嗱，你而家咧，你叫做系封咗顶啦，嗰、那个超支预算，咁但系同时间，喂，你嗰个轨道，你嗰个路轨系由10条变咗5条，即系你嗰个盈利能力啊，即系高铁嘅盈利能力啊，已经减半噶咯，即系等于就系话你嗰个规模效益已经系大大减半咯，咁你系咪可以仲可以维持翻原有嘅嗰、那个盈利咧？咁你而家咧，仲要派息，派特别息，派200几亿息，咁就系为咗呢个政府左躲入右躲，然之后就问立法会攞钱，吓、啊，即系然之后又攞你超支嗰笔钱，即系你就话俾咗特别息俾呢个政府先，然之后咧你就喺呢个立法会度攞翻呢嚿195亿嘅超支拨款， 咪所以奇怪咯。喂，点解啲人会唔明白佢个成个？ 唔系，但系最大问题就系话佢个 cash flow 而家得百几亿嘅啫嘛。 唔系，佢应该咁讲，佢根据最新嘅财政报告咧，喺截至今年啊，2015年嘅3月31号嗰个时候咧，其实嘅盈利都系195亿嘅咋。其实佢派特别股息嘅原因咧，因为点解咧？你唔可以 return of capital 噶嘛，喺所有嘅公司，即系你唔可以减低你嘅资本噶。要减低嘅资本嘅时候咧。即系你攞埋你嗰啲资本嚟派息咧，其实呢个系有争议噶，系要过呢、這个证监噶，大哥。 即系削弱派息喎，而家系叫做， 所以佢一定要咧攞佢所谓嘅即系我哋叫 retained earnings 嚟派息，而佢又唔可以用一个正常派息嘅方法，所以叫特别股息。因为点解咧？政府系占咗70%嘅呢一个嘅高铁嘅股份噶嘛，派 完 之后，跟住咪我嚟做超支嗰样嘢咯。喂，你玩啲咁嘅財技，大佬係人都識啦，係嘛？知你喺度玩緊咩？喂，你上年嘅盈利都 係你鬼啊！你 195亿盈利、哦，你平時係派開30几嘅啫，即係你賺190几亿，可能你係派30%，係大概60-70亿到嘅啫。喂，點解今次突然間咁多啊？因為你有個特別股息啊嘛。 唔係，但你唔好話喎。 然後兜個圈俾翻自己，我嚟找超支嗰啲數。 但你唔好話喎，雖然你長遠嚟講咧，對啲小股東咧。都叫做系冇乜着数啊！但系佢派呢4个几息咧，即系系可以笼络到一啲咧，叫做系唔系投资者嗰啲炒家，老实讲系，即系喂你即刻派息系咪？喂你我知道你长远嚟讲你都唔多掂嘅，喂老实讲你起码负债先，我就算唔掂，你可以咁讲，你话自己你嗰个盈你个负债比率好低，咁然之后话咧，咁你你就算你自己去发债发200几亿债去派息。喂，你嗰个负债水平都系 唔可以咁嘅，你唔可以攞，即系如果你咁样做生意， 但你原本系冇负债，变咗有负债啊嘛，哥，你要向啲股东交，喂，即系要交代噶嘛， 喂，你唔可能，即系呢个系讲唔通嘅道理，就话咧，我为咗派个特别股息去走去举债噶，喂，息嘅意思系咩啊？你系能够有盈利嘅能力，你系赚到好多钱，跟住我哋分享公司嘅财富啊嘛。 唔系你系倒行逆施嚟，屌你老尾！ 喂，有咩理由？喂，大佬，而家我哋所有花生台每人做一次节目，加推咪每人1000蚊，咁跟住我问人借钱啊，仆街你！咁有咩意思啊？对大家嚟讲，跟住大家一齐还啊！喂，一样嘅道理嘅啫。我举呢个例子，大家就明噶啦。你咁大个头，你咁大咁大，你冇啊。所以今次佢做法咧， 所以咧，馬時亨咧呢有呢條咁嘅炒家咧，呢條咁嘅莊家咧，玩呢個方法咧， 但係好快俾人篤爆啦。老實講， 唔使好快， 唔使篤爆， 你都識啊。 你諗都諗到，喂你 喂你哋冇讀過 finance 嘅、啊，你哋冇炒開股票嘅，你都明佢喺度搞乜、 啊？唔係同埋你叫做係籠絡到一啲炒家呀，唔係投資者呀。因為你對於投資者嚟講咧，你遲早要除淨噶嘛，大佬啊，你除淨嘅話，喂你嗰個負債你又計翻落去噶嘛，你個資本水平係咁，所以你嗰、那個喂你成嗰個資本其實係縮緊水噶嘛，等於。 唔係，同埋佢呢一套咧，我哋即係做呢一個嘅金融少少啦，我有少少認識啦。其實佢呢個方法咧，就係大部分嘅資本咧，就唔係嚟自資本嘅，係嚟自舉債嘅方法。因為點解咧？香港嘅可以扣呢一個嘅利息税噶嘛。咁所以咧，有多人就話咧，呢一個嘅你越借得多錢嘅話咧，其實你係越傻嘅，你係越傻嘅。因為點解咧？你起碼你借咗钱嘅时候，你又会扣减咗你嗰个利息嗰个嘅税项噶嘛？你可以扣减噶嘛？所以你计翻条数出嚟咧，唔讲嗰条咁复杂嘅数学嘅问题啦。但系个结果就系你举债有着数嘅。 唔系，但系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即系如果嗱我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呢个港铁啊。佢嗰個 credit rating 好高噶嘛， 梗係啦， 係咪？咁佢借錢， 因為 default 嘅機會好低啊嘛，因為呢個係政府佔咗70%。 佢借錢，佢嗰啲息都係平錢嚟噶嘛，理論上係咁樣噶嘛， 唔係理論實際都係咁咯。 嗱，我可唔可以咁樣咧？嗱，譬如咁，喂，反正我借啲平錢嚟啊，我借啲平錢去做 carry trade 得唔得咧？ 咩叫 carry trade 啊？ 即系我买啲即系高息嘅产品、债券咁样样。 即系例如， 反正我喂你话大佬即系零点几毫息咁样样，喂。咁我不如买啲几个 percent 嘅债券啦，咁样样，咁得唔得啊？反正我借咯。 喂，咁啊唔得，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借嗰笔钱翻嚟，你谂住系我嚟可以扣到税，作为你发展嘅话冇问题。 系， 即系你话你我买机器啊，买路轨啊，买火车啊嗰啲冇问题。但系原来攞完啲钱咧，就摆咗喺第二度，跟住又攞翻啲息嘅话，对唔住，香港嘅税制里边你系唔可以扣税。 哦， 即系你唔可以兜个圈。因为点解咧？你攞嗰啲息，我当你系问银行借，假设你系银行借嘅话咧，其实你系应该系赚到钱嘅。喂，嗰啲钱银行借嘅钱，香港系唔 taxable 噶嘛？因为我哋系冇呢啲资产增值税噶嘛。 哦， 咁你唔 taxable 呢边咪唔 deductible 咯？你咪冇得扣咯，屌你！ 哦， 所以佢唔得噶。问题就系而家争议嘅地方就系，你有乜理由借钱翻嚟派息嘛？ 嗯， 你咪黐噶你。 嗯， 你倒不如话嗰超支嘅200亿，你正正经经。你就话我举咗债佢啦，因为我超支啊。 咁但系嗰啲 咁啊，喂，咁啊正路喎。 咁嗰啲小股东又唔肯过嚟啊嘛，而家就要笼络翻小股东啊嘛，你都唔 因 为 大家要睇住嗰个财务报表，就系话你嗰个资产同埋负债嘅比率。 你咁老实，你就做唔到马时亨啦，真系。你咁老实就做唔到马时亨啦。嗱，呢个阿钟树根都唔得嘅，因为佢话佢冇咁蛊惑，冇咁假。我 anyway， 嗱都做咗个预告，佢下个礼拜系咪应承咗上嚟啊？系咪？ 哦，应承咗你喎，好似 吓，唔系佢应哦，都应承咗我。 你 send message 噶嘛？唔系我啊，今次 十号，咁啊，下个礼拜佢会上嚟嘅。 英文做节目噶咯，你咁搞法要 系啊？咁所以喂，大家 Hello Chris， 唔系 Cheers 啊 ，C H I R S 咁样。 嗱，呢个哇，嗱，网友啊，即系帮帮忙啊，即系搜集去即系人肉搜索啊，佢以前有啲咩吓 搞笑嘢 材料啊？搞笑嘢，想问嘅问题就记得 drop 低啦吓。咁啊，喂，讲翻呢个港铁先。喂，咁仲有另一个问题啦，就系嗰个一地两检问题啦。 一签多行， 一签多行 啊，唔系一签，一地两检， 唔一地两检， 噏错噏错。 咁我听下琴日啊吓呢个决战中，唔系啊呢个还看金鹰啦。咁就话首先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话嗰个叫做系阴谋论运兵嗰个问题，即系我觉得呢个咧。就完全咧，即系其实系扇玻璃嘅啫，呢、這个完全冇意义嘅。喂，大佬，喂，香港已经搞放军军营，喂，使乜呢个高铁运兵啊？系咪？喂，第二样嘢，即系广 州要派解放军嚟咧， 即系要调查你 咧，就好容易嘅啫。 嗱，第二样嘢就系话，喂，你要即系防乱啊，香港防乱啦，你防暴啦。喂，你系不在于嗰个武力增持嘅问题嚟，你就算你系要你系要 你又解決即係你勇武派啊？佢真係會心低啦，要暴動啦。喂，你都唔需要話即係你成個高鐵運兵啦。你根本上你香港嘅解放軍完全係綽綽有餘啊！ 唔係你知唔知啊？我最近收到嘅信息咧，原來美國嗰陣時候咧係睇住個 satellite 睇住咧，究竟咧香港喺雨傘運動嘅時候，究竟老共咧 點樣 嘅解放軍係冇有冇喐動嘅？係冇嘅。原来是没有的，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应该呢真的走去问呢，即是我们那些友台啊，例如亚洲电台啊，美国之音那些呢，因为他们一定是收到美国政府封的嘛，的人家拿个 satellite 夹住你在广州军区究竟有没有调兵遣将，如果没有的话证明习近平已经落了 order， 是 今次的雨伞运动我哋系唔会出阵噶嘅方法。 咁、梁振英嗰阵时话死晒。 我今次去美国，我已经收到啲人嘅信息，就话美国嘅卫星其实已经系睇到夹住你，系冇做呢样嘢。 O、okay、K。 但系头先你话金英讲嗰样嘢，佢啱咗，错咗大部分啦，啱咗小部分。今次老共要焗呢个特区政府搞呢个高铁工程咧，其实系一个面子工程，系体现佢嘅主权啊嘛。 体现主权，但即系 因为点解咧？我嘅高铁虽然系好捻慢。但系咧，我哋去边度都得嘅，去边度都得嘅意思就系在于咧，就系我嘅主权范围嘅地方咧，就可以直达嘅，包括香港在内。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体现佢作为一国嘅原则嗰样嘢嚟嘅。 咁所以阿梁 就唔系就唔需要咁复杂搞运兵，使乜攞个高铁嚟运兵啊？屌佢两嘢就铲晒坦克落嚟啦。 咁所以阿梁启智咧，佢 plot 个 graph 出嚟，就话60%嘅人咧，即系用高铁咧，个目的地都系深圳嘅啫。咁所以就唔需要呢个一签多行，你冇必要为咗个三分之一嘅人咧。 唔系一签多行啊，一地两检啊。 系咪一地两检？ 你跟我讲错了 唉，真系唉，有传染力。你冇必要为咗三分之一嘅人去要搞呢个一地两检㗎嘛。 所以 呢，但係问题就係 你成个高铁嘅工程唯一有意义嘅在于咩呢？你能够係解决一地两检嘅问题。所以你解决唔到呢个问题，你做嚟有乜意思呀？你我理得你几快，我当你子弹火柱又点呢？ 今日唔少法律界人士佢都写文讲緊一地两检呢样嘢係违反基本法嘅。 冇错。 违反基本法18条，亦都违反中国嘅宪法。 係 囉。两条宪法都违反， 除非你唔系一国两制，你真系作为中国嘅一部分，咁我哋内地即系走嚟走去嘅人系唔需要即系过关噶嘛？ 咁你而家咧就话要将呢个联检大楼就变成唔系联检大楼噶啦，嗰个系海关大楼，即系你系要将佢变做一个小特区吓、啊，即系你要安排呢啲咁样嘅公安落嚟去执法嘅话咧，喂，咁呢个咧即系大镬， 咁咪违反基本法咯。咁香港使咩有差佬啊？ 咁所以佢就预咗释法啦嘛，系咪？咁预咗释法嘅话，咁你就咩噶啦？ 又释法？ 你 大佬释咗三镬 啊！你见到已经有个宋小庄走出嚟，就讲 用指令啊， 有权啊嘛， 听到 可以指令啊， 系咯， 可以指令你咁样做啊，真系 TQ 线嘅，即系。 所以咧，你特区政府当年点解你反高铁嗰啲人咧，系应该要记一功？除咗话、 啊、包括金英吓、啊， 即系除咗话喺设嗰个站要即系迁移啲居民嗰阵时候嗰个问题之外咧、其实最大嘅问题咪在于呢样嘢咯。你冇一地两检，你起条高铁嚟托咩？你唔解决到一地两检问题系冇意义噶。你几快都冇用噶，因为你系唔系都要过两下关噶嘛？ 咪同埋你， 我作为中国嘅内地蝗虫，我先要过我自己嘅海关，跟住再过你人民入境事务处香港嗰个关，先至入得到境噶嘛？ 咪所以， 喂呢、這个就成个一国两制嘅具体喺出入境个安排嘅问题嘛？除非你修改基本法佢，香港嘅即系冇出入境自由，就系我阿爷话事嘅。咁呢你高铁就有意思啦。咁但係我如果衡量嘅时候又讲返个 waiting 嘅问题。我点会因为放弃快少少而将成个喺基本法里面容许我哋香港有呢一个嘅审核边一个可以入境边个唔可以入境嗰样嘢係拱手俾一人呢？喂嗰陣时候啲友仲搞笑啊，话喺个火车度啊搭緊个高铁嗰个时候啊做检查啊，叫啲解放军我屌你啦。喂，好大镬噶咁样，咁不如算啦，你成本基本法掉咗佢啦。 唔系， 你又释法。 同埋，如果你讲民意嘅话，你真系香港人绝大多数系唔赞成起高铁噶。 你嗰个亦都系地产工程啊嘛，当阵时嘅理解就系，因为你沿高铁线 起嘅物业，即系好似而家地铁嘅项目一样啫。 唔会，因为原高铁线佢冇咁多站噶，佢一站式即刻去。 妖，佢就系你，佢未必系停嗰啲站需要，但系你沿住嗰度啊，因为你开发咗嗰度啊嘛，佢咪其中一个地产项目嚟噶咯，俾嗰啲有数嘅地方。 嗰条系地底嚟嘅，嗰条大嘅隧道嚟嘅。 关事。 咁你上面要开发噶嘛，哥？咁你咪开发嗰个土地咯，上面 起楼咯。咁你咪更加危险咯。你上次阿昌咪就系选嗰度咯，其中一个 point 咪就 系 话， 唔系危险就系技术嘅问题，即系。揾錢就係最重要嘅問題。 嗰度 喂，點解嗰陣時候我哋話到佢官商勾結？ 驚佢地陷其實。 係啊，就係咁講。 唔係你驚佢地陷一件事，咁但係你總有啲地方開發。我假設你有地方開發，咁唔通你同我開發咩？屌你，咪梗係地產商去搞啦。喺完嗰個高鐵線嘅時候， 即 係喺嗰啲停嗰啲站，你諗下嗰陣時候咪停西九咯，記唔記得啊？其中一個 proposal， 我唔知佢最後個 approval 係點啦。但係呢啲全部都係官商勾結嘅產物。第一喺官方立場嚟講，我要體現一個。我要解決可以破壞呢個基本法嘅前提裏面解決一地兩檢嘅問題，跟住你嗰啲商家佬，係、哎、正啦，屌，好似嗰陣時候地鐵咁，即係有得上下其手喎、啊，大哥。 喂，你講緊 你停多一個站，你停多一個站，我就喺嗰度起樓。屌你包咗又俾錢？ 喂，你講緊個商家佬係元帥個罪魁禍首，中國建築嘅啫，而家冇其他國際大大灑走落嚟。 唔係，不過，我講多個問題啦，就係、是、話其實即係回應翻啊，即係上次呢、這個。曾玉成就话可以参考呢个美加嘅讲法咁样样。咁美加嘅做法，有啲人已经有啲人讲咗啦，好似黎广德佢都讲咗啦。喂，你讲美加，喂佢两个国家系主权对等嘅国家嚟嘅，你咁样比喻呢个香港同埋大陆咧，喂你政治唔正确先啦。咁第二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咧，即系喺香港有公安咁样样，叫做系纯粹系检验你自己本身嗰啲货物啊，或者系嗰啲行李啊，同埋你证件嘅话咧，咁而系唔拉得人嘅话咧，其实你对于水货客嚟讲好大诱因嘅，点解咧？即系话嗱，其实你理论上啊，即系你嗰一个去深圳嘅高铁咧，就唔会票价好高噶。咁變咗咧，其實係可以吸引到大量嘅水貨客咧去闖關，而係唔需要冒俾人拉嘅風險嘅喎。 同埋內地嗰啲解放軍，唔係都唔係叫解放軍，公安啊，喂，俾水搞掂啦，係嘛？解決噶啦， 係啊，佢哋自己經營埋嗰、那個， 係啊，經營埋嗰樣嘢又得啊， 不嬲都係，係 嘛？或者我同你 collaborate 又搞掂啊？ 所以其實成個高鐵，你諗翻轉頭，根本就唔應該香港人真金白銀走去買嘅，應該係要即使你起島起完啦，你應該要叫共產黨回水啊，大佬，即係起完之後過邊個 啫？你 如果阿爺真係要搞嘅話，我係佢咧，就真係咧，真 回水 唔係好簡單嘅啫。真係解決即係一地兩檢嘅問題，點樣呢？你香港人民警事務處，我已經授權咗你，你幫我 check 啦。你嘅人嚟嘅時候，佢過得你嗰度 啊，可以 即係過我嗰度， 可以兩地一檢，即係好似 一地兩檢， 唔係兩地一檢，但係咧就係香港做， 香港負責， 香港做，唔係 香港做曬佢。 但係咁樣講啦，即係政治上面又唔可能嘅，因為如果你話要中央信任你呢啲咁嘅官嘅話咧，你嗰班海關咧，你嗰班入境處嗰班咧，咁就變咗港共噶啦，就其實係你只有你變咗港共先信任你。 你而家都已經係港共啦，你諗下台灣有啲人嚟唔到。系咪内海外有啲内地人，即系嚟海外民运人士嗰啲嚟唔到？喂，嗰个名单边个俾嘅？咪就系老阿爷俾呢个人民警事务处 咁，所以梗系唔得啦。同埋就系话，喂你 都系死嘅，所以翻呢个方法。 你高铁入市区咁嘅旧思维嚟，喂你连深圳啊，你自己都喺呢个前海嗰边搞一个金融中心啦，即系想将嗰个人流带动去即系北区嗰边啦，即系 take over 中环啦，即系喂你冇乜可能，你仲要将嗰啲人流带入去即系西九龙噶？喂，你应该发展个北区噶嘛？喂，你喺个关口里边。你开多啲关口咁咪够咯，大佬。喂，你做咩搞？ 如果我系特区政府嘅话咧，喂，你要搞呢条高铁，体现主权好问题。屌，我同你都冇抢主权，我唔系建国派，又唔系城邦派。屌，你俾钱搞啦，系咪？跟住你俾个权我做一地两检啦，我咪同你做咯，系咪？嗱，你想快啊嘛？你嗱边啲名单，你内地嗰啲人唔可以过香港境嘅。屌你咪授权俾我，我负责 check 咯。不过当然工作量大咗啦，咪好咯，咪请多啲人咯，咁就得啦。嗱，第一我哋唔需要讨论超支嘅问题。第二一地两检嘅问题就系香港人负责晒， 即係入境處負責曬。咁當然啦，我哋都好多契弟噶啦，而家呢個時代。 咁啊變咗，咁變咗佢就覺得就係個主權喺香港度喎，因為佢放棄咗自己入境權啊，大佬。 撚搞啦， 咁就唔好撚搞啦。我寧願你開多，你搞多幾個關口嚇，就 乜咁複雜？好似而家馬時亨諗啲咪啲屎橋啊，派個特別股息，因為香港政府佔咗。七成， 我宁愿你 嗰度起码攞到140几、50亿。 喂，老实 讲，跟住贴50亿，你就可以解决超支嘅问题。屌， 你劳民伤财， 啲舔共派全部都咁讲啊嘛，洗湿咗个头。 我你劳民伤财，我宁愿你开放，即系你即系去开发呢个禁区好。 我要话开放边境添， 开发禁区，即系北区嘅禁区，即系你然之后搞多啲关口都好过啦，大佬。即系你起码你喂，你真系新开发啊嘛，系咪？你真系新发展啊嘛。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啊，好啦，今日都 下个礼拜，中树根， 好， 拜拜。